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嚟到第三节，咁啊送走咗黄医生。咁头先其实嗰两节都比较 intense， 即系老老实实。因为第一咧，阿黄医生讲嘢就非常之好听，好 convincing。咁所以其实我都系好有心机听佢讲嘅。 喂，你俾我呼吁埋香港市民，大家真系要密切关注呢件事。再讲多一次，星期三。就會議讀呢一個叫做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 嗯， 咁希望如果到時支持嘅，大家可能 share 下我哋放射良心啊，或者杏林覺醒嗰啲 post。因為咧呢、這個其實唔單止係一個業界嘅問題啊，因為其實醫生喺香港嗰個醫療系統咧，佢哋有一個叫做 medical dominance。咁所以如果醫生俾人打冧咗嘅話咧，我哋所有嗰啲咩放射治療師啊、物理治療師啊、咩心理學家啊、得啊、護士啊嗰啲全部都可以起動，即係俾人哋連根拔啊，嗰、那個起動啊。咁、所以呼籲大家真係密切，真係要關注呢件事。 因為搞都第一間搞你港大啦，唔會搞你科大噶嘛。 係啦， 個 dominance 喺呢度啊嘛。 係啦，我搞掂咗班醫生，就你哋嗰班就自然要聽話，因為我哋根本上就係醫生嘅助手。 嗱，咁嚟緊呢節咧，就想同阿思思傾多啲啦。 係， 咁你嚟自精算界嘅喎。 係。 咁啊，基本上咧，上個禮拜就英國舉行咗公投咧，決定脱離歐盟。咁呢件事咧，我就唔知點解突然間好似全香港人都好似捧住包好撚大包嘅花生喺度食咁樣。喂，兩個禮拜冇，即係兩個禮拜前就冇人同你講過呢一樣嘢噶，更加唔會有人話空定啲股票先，即係空股票咧。 喂，買英鎊抵啊，而家 抵啊，十個零幾啊，大佬，即係幻想起2002年我喺英國讀書嘅時候，12到蚊啦。 佢哋話做會計師嗰啲咧，買定一啲準備交嗰個牌費啊。 關事嘅咩？ 啊，英國 要加埋嗰邊哦，咁 交英鎊， 咁慳唔到幾多啫，係嘛？咁你基本上 要交噶嘛？ 因為我嗰日收到個 email， 咁就曼聯球迷會就寄封 email 俾我，基本上10月19號就對曼城， 做咩？ 大概就 叫你公投啊？ 唔係啊，大概就話俾我聽嗰個 package 咧，連埋一個咩 tour 咧，399磅。咁如果對得貴咧就唔好啦，咁但係而家因為十個零幾咧，個心就開始喐啦。 你去得咩？ 係 啊， 走得咩？ 夾埋老婆都要去啦，過啲環境。咁但係咧，其實好多人都會對今次公投咧就有啲所謂叫做誤會又好咩都好嘅，而誤會得最緊要嗰個人咧，片啊未去到住，原來誤會得最緊要咧，嗰個人叫梁美芬，咁好多人都會覺得咧，喂，脱歐嘅人就梗係激進啲啦，激進啲啊，梗係小朋友啦。原來就唔係嘅，喺英國咧，原來喺後生仔或者係比較教育程度高嘅人，裏邊個 population 咧，多數人都係想 remain 嘅，而反為最想脱歐嘅咧，就係一啲比較老啲嘅人，就係更加保守嘅人。去條片睇下梁美芬今日柒成點先。 在過去十幾年，突然間我們變得很撕裂，很自我，好像英國人今天我看報紙有些人，他說原來玩玩一下就去投脫歐，最主要他就想反建制，想讓政府知道他不滿意，他又沒想過真的脫了歐，所以現在又希望再公投脫不脫歐可以玩玩一下，完全不聽就是經濟政治分析，結果英國所有的大城市都是反對脫歐，但是很多不知道怎樣解釋脫歐好一點的人，英國人就說總之我們脫歐就好一點，這個是不負責任的投票。 嗱，當然啦，佢柒咗梗唔認啦， 係梗唔認啦。 佢唔係話自己話曬所有年青人，係有啲年青人個問題就話有啲年青人咧就主導咗投票啦。 好似話有啲人嘅喎， 即係都係嗰句啦，梁美芬之流，即係基本上就唔值得討論呢個人。問題就係話真係根據呢條老根據呢條老鼠分咧，就因為介紹阿思思嗱，可以點樣睇脱歐呢個問題咧嗱？基本上咧，原因咧，大家喺報紙度揾到，又或者即係呢兩日我係做咗都幾多 research。問題就係話值得講嘅嘢咧，就唔單止係難民一個嘅，其實係在於英國保守嘅勢力究竟佢覺得自己英國人呢個身份點樣參加歐盟，即係佢點樣 against 佢中間歐盟嘅 regulation， 令到自己嘅 dominance 唔會失去，呢、這個先係真正點解所謂叫脱歐派會贏嘅原因。但係今日阿思思喺度咧，我想講多啲。 經濟上面嘅嘢。 嗱，其實咧，嗱，唔好意思，我把聲係比較奇怪先啦。 咁我認，你估大家唔知咩？ 咁因為阿 Raymond 叫到咧，就帶病都要上陣。咁嗱，其實經濟上嚟講咧，大家見到好似哇一脱咗歐好大件事，個個都去關注，英鎊又跌咁樣。咁但係你諗真啲咧，係咪真 嘅屌？ 係咪真係咁大件事咧？ 係 嗱，你諗翻啊，英鎊上一次係幾時跌咧？上一次就係俾阿索羅斯。沽空沽到要脱离呢个欧洲嗰个汇率嗰个 mechanism， 嗰阵时咧就跌咗25%。 嗯， 嗱，但系你去到上 年啊嘛，系嘛， 系啦， 呢个亦都系因为英国点解唔用欧，仲用磅嘅原因啊嘛，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你脱欧之后咧，过咗几日咧，英镑跌咗唔够 10% 嘅。 嗯。 咁其實股市都係嘅，咁、今年我哋香港人見過咁多風浪啦，股市發上發落咁樣嚇。 上年四月開始，上年四月開始啊。 咁你自己睇翻呢幾日恆指，而家恆指幾多啊？20,000+喎，仲係 都上20,000。 係啦，咁你諗下道指嗰啲我冇咁熟啦 嚇。嗰日唔係落咗19,000 嘅 咩？ 係啊，上 咁升翻20,227。 哦， 係啦，咁你谂下， 哇！沽空嗰啲死， 其实冇股灾喎。嗱，你讲得啱啊。其实而家咧就好淡都杀，系嘛？插咗跟住抽翻上嚟，你走唔切嗰啲咧，其实两边都死开围式嘅。 因为我嗰日听见好多朋友讲，就话未试过股票海啸嘅情况咧，就系话好多人打嚟，有啲人就想入市，同时嘅都好多人想沽。即系应该个大市咧，就好多人睇沽，就个个人都问你喂几钱沽啊？个个人都睇好嘅时候，喂几钱入啊？就唔会两边都有一班人嘅，于是争下争下咧，又上翻上20,000。 其实咁样都反映现实嘅，就系、咧，其实喺宏观经济嚟讲咧， 系 好多未知数， 系 uncertainty， 系啦。总体嚟讲系差咗嘅，咁、所以咧，英镑一定系跌嘅、因为大家长远唔睇好英国嘅经济。咁、克鲁明喺佢个专栏度都系咁讲噶，即系其实你分析翻即时嘅宏观经济破产未咧？冇啊！嗱，英国人借债系借翻英镑啊嘛。 听到希腊破产啫。 系啦，咁佢英镑贬值咪贬值咯， 个锁环都关唔到，而家系啦，更加唔会关啦。 咁。其实对佢嚟讲唔系好大件事，甚至有啲人话有益添，英镑贬值咁啊，出口多啲正啊咁。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其实最主要个问题就系将来个 uncertainty， 因为你冇咗欧洲嗰个单一市场。咁第日你啲嘢硬平都好啊，你入唔入得翻欧洲？你有四成嘢系 export 去欧洲噶嘛？咁另一个就系咧。伦敦啊，你听我伦敦啲人，伦敦话要伦敦独立咁样噶， 而家话伦敦留欧啊嘛，成 嗱点解咧？因为伦敦所谓金融城咧，就有好多，其实喺全世界有1/3嘅 Euro 嘅都喺伦敦嗰度 trade 嘅。咁但系如果你唔系欧盟嘅一部分咧，你呢啲 financial service 咧， 又嚟开始倾过， 系啦，你就唔能够直接 access 所谓 passport。嗰個 神根咁樣 係啦，即係好似我有個好似神根咁，我有 passport， 我喺英國做 financial service， 我可以 我個 citizenship 我都同時間去第度 去成個歐洲 就 係啦， 德國做都冇錯。係 啦，咁而家唔係啦，你要遵守歐洲嘅法律咧，你要做歐洲嘅生意咧，唔該你喺 Paris， 你喺。 哥本哈根開間 office 嗱，所以今日要聽個新聞咧 ，HSBC 又好似搬去巴黎啦，可能 嗱呢啲兩手準備嘅啫。嗱，因為另一個點解個 uncertainty 咁大就係咧要傾啊嘛，佢哋要 invoke 嗰個所謂 Article 50，去即係正式開始分手嗰個機制。 係 咁問題就係咧，其實 Article 50咧就特登寫到含糊嘅， 總之兩年之後傾曬佢啦。 係啦，咁但係。几时要 invoke 咧？嗱，其实而家有 choice 喎，原来 系几时开始都系一个问题。几 时起标计嗰两年咧？ 系啦，都未知道喎。 系啦，即系话你 referendum 完咗咧，唔系嗰刻开始计两年。系啦，你系有个 option， 又或者个英国嘅市民表达咗意愿，哦，会脱欧想脱欧，问题就系话你都要有人去 initiate 呢样嘢，几时开始倾？ 系啦， 嗰点开始计先系计两年。所以有个朋友啱啱去英国读书咧，佢就话：，哇，死啦，攞住个神根。系嘛？我话冇攞 visa， 冇成咁啊，赶 Q 我出去咧。咁个问题就系话， 喂，大佬而家傾都未傾啊，嗰兩年都未開始計啊，你讀完都未 Q 傾完啦。 我反而睇到有單笑料嘅幾過癮喎，佢話英鎊咁樣跌法咧，佢話中國大軍又開咗動，佢話你英國人今次乜乜料， 唔驚英國就買乜都唔平嘅嚇，醉咗磅會平少少，但你買奶粉都係荷蘭啦。 但係跟住啲中國人入去住啊，佢話你呢次仲 PK， 你知唔知有個笑話講㗎？佢話其實外星人一路都存在噶， 系 外星人点解唔敢侵略地球？就是、因为地球有中国人啊！你如果地球冇中 國人，不如我哋翻翻欧洲先，翻翻欧洲先。嗱，咁所以咁多人 certainty 咧，其实就唔系话赌单边嘅。虽然你脱欧个榜一定跌，咁如果之前一路买沽空咗或者买。做咗 put option 嗰啲就發達啦嚇，咁、但係你而家話入市鬧底咧，其實就好似頭先咁講，可能你兩邊都俾人殺嘅 嚇嚇，殺完熊仔又殺牛仔， 將來個方向好難講，究竟 地都牛仔啊而家， 究竟啊默克爾咁肯俾你喂同你 negotiate 個好啲嘅 deal 咧？ 係 嗱，咁你見到 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佢德國要孭曬噶嘛，所有嗰啲嘢， 同埋咧 嗰啲難民啊，嗰啲經濟破產嘅國家啊， 嗱而家個博弈就係咁啦，大家唔想有人再脱歐啊！即係由歐盟嗰個角度睇， 係啊。 咁我所以我一定要，我一定要 teach UK a lesson， 一定要佢嘗個苦頭。 所以就希望 快 啲 脱歐而付出應有代價。 如果脱咗歐仲係好正好開心，咁啊個個都走，係咪冇得咁樣噶嘛？咁一定係喂。唔係你脱歐，你要好痛苦，好 drawn out 個 process，、中間咧就好撲街嘅，咁你先至其他啲人唔可以，即係其他啲人唔敢喐噶嘛，即係黑社會大佬都係咁噶啦，你反骨嘅，你做掩嘅，咁仲有陰有食有女咁冇得唔開心噶嘛？ 唔係咁，但係其實會 initiate 脱歐其實冇乜幾多個有錢嘅國家嘅啫，即係德國、法國嘅啫。 嗱，其實荷蘭其實歐洲而家咧就右派。即係極端好多都上台，其實荷蘭都有右派嘅黨派話想搞公投嘅，即係其實唔係冇可能，荷蘭仲係即係雖然佢國家細啦，但係都係歐盟嘅核心成員。 喂，芬蘭、挪威嗰啲都係 嗱，挪威就唔係歐盟成員嚟嘅， 歐挪威唔 係 嘅。 最理想嗱，英國咧最理想就係爭取到挪威嗰個 status 係啦，就係、是、挪威咧就唔用歐羅。亦都唔係歐盟成員，但係咧佢有曬嗰啲係啦，單一市場啊，咁嗰啲 啊，獎啊， 咁但係咧，你有一個好大問題就係咧，第一，你受嗰啲歐盟嘅條例監管，但係你冇份傾嘅，即係挪威都係觀察員嚟嘅啫，人哋點傾點改咧，你要守，因為你想 tap 嗰市場嘛，但係你就冇得冇份決定㗎啦。咁英國佬一定接受啊！英國佬唔係， 因為佢嘅 ego 同埋保守派就係要講呢樣嘢 啫。咁第二就係咧，歐盟咧係唔會俾挪威個 status 佢嘅。因為咧，第一就好似頭先咁講 teach you a lesson 啦。第二就係咧，英國人自己唔會接受，因為咧呢樣嘢咧係包埋呢個人口嗰個 mobility 喺度。即係你啲人， 即係放難民 過去 移民嗰樣嘢，係啦。而家佢哋成日 complain 就係、是，喂歐洲歐盟啲嘢移民嚟曬搶曬我哋啲，即佢哋成日講波蘭水喉匠啊嘛，即係啲波蘭嚟嘅人就搶曬啲低收入嘅工，咁啊，我哋啲人工就被 depress 咁樣嚇嚇，咁挪威模式咧係解決唔到佢嗰個問題，咁如果你話我有個 tailor make 嘅嚇，有曬 trade access， 有曬 financial service access， 但係人口又可以 block 住嘅咁樣，喂。邊有咁筍啊！ 我淨係要着數，思思嚇。 係啦，淨係要着數。 淨係要着數，嗰啲責任你同我近咗去，得唔得先？ 係啦， 賴咗場朋友，唔係咁嘅， 就係類似係咁樣。 啱啊！ 咁所以其實嗰啲脱歐嗰啲話我仲着數咗，我可以再傾過咧。其實個前景 咁跟住阿 Wayman 見到嘛 ，Wayman 又講咯，嗱，思思佢係朋友，我又係朋友喎、啊，嗱又係咁，我又係咁，我又淨係要着數。 即系咁，大家一齐过大海岛，输就输你嘅，赢就我嘅，又或者两份，但系总之输嘅咧就唔好输我啦。 几次强积金啊？ 咁又唔敢讲。 嗱，呢个俾人踩中咗个死穴啊！即刻 几次强积金啊？赢咗我嘅， 讲第一， 输就你嘅。 好啦，咁你觉得而家跌咗呢 10% 到底未呢？嗱 ，uncertainty， 大家即系未来点发展唔知啊。个问题就系话，好啦，英镑系咪要跌翻落去8咧？ 唔会扑街嘅。我就唔系啲咩经济专家，我估就唔会，因为你 喺我哋呢度三个之中，你系。 唔系，所以我就望住望住佢噶啦，望你嘅，知唔知啊，水哥？ 计啦，我真系识条天啦， 我真就唔会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咧。而家唔會，咁但係你將來點樣 manage 你同歐洲嘅關係呢，係對佢個英國個經濟係好有影響。咁、最終會係點樣？譬如話你話 Boris Johnson 仲想喺度搞陣嘅話呢，咁你唔知會發生咩事。 佢真係坐咗佢單 車。係啦，所以你跳打即係又係返返嗰個主題，就係、是、uncertainty。你而家係唔知會發生咩事，唔知會有幾差囉。咁但係我又唔覺得係話好大好災難性，即係我比較 即係等於 老明 等於、 其實最災難性 希臘破產咁囉， 最災難性就 講話好大件事，好大件事 就唔係嗰個宏觀經濟嗰個 fallout， 其實係嗰個政治上嘅 implication， 即係對英國嘅政治。嗱，你見到嗰幅脫歐嘅公仔呢，蘇格蘭話要留 的， 倫敦話要留嘅，其他中間呢威爾士就話要留嘅，威士话要走嘅， 爱尔 兰又要留嘅。 基本上经济好嘅地方，有钱嘅人咧就想留啦。 咁你会发生一个事就系咧，即系已经有人讲紧噶啦。Next Prime Minister 咧就可能系 Boris Johnson，不过佢可能系Prime Minister of England 咯，就唔系 UK 啦。 系，因为苏格兰又可能有第二次公投独立啦， 嗰啲就走晒啦。咁其实呢个系有几方面嘅，其实嗰个政治上嘅 implication 咧，系仲值得大家去探讨，即系政治点样 fit back。 阿志威意思对英格兰唔使让嘅， 唔系系唔会唱歌 save the queen 唔使让波啦。上次威意思几方面， 头先阿鼠王嗰段片咧，其实有啲嘢冇讲错嘅，就系咧。个个城市都赞成留欧，咁其他啲人咧就乱咁投，就投咗脱欧。其实呢个反应咧系一贯以嚟英国嗰、那个贫富悬殊咧系越嚟越严重，喺及实金融海啸之后。咁其实 严重唔过香港噶， 严重唔过香港啦。咁但系对香港系有启示嘅，就系、是、你点解会有分离运动咧？点解啲人即系 会谂？ 哦，估唔到你想上嚟讲政治喎，啊又得吓。 我哋呢啲咁嘅人就梗系话喂留啦，大佬有着数，点解唔留？但系嗰啲着数系去到嗰啲低下阶层嗰啲人，所以佢哋系会情绪。咁你个社会制度又好，政治制度又好，反映唔到呢啲民怨咧，其实佢就借住呢一单嘢一镬咧就爆出嚟啦。咁所以其实呢阿鼠王讲啲嘢呢又唔係完全错嘅，通常嗰啲扑街嘅嘢呢都係啱九样就最扑街嗰样错，咁跟住就引大家上歧路。咁呢就係邪教，就係咁样㗎，讲九样啱嘢就想滚你嗰样嘢呢就呃你咁样。 我识一个人佢叫 YM。你哋唔知边个叫 YM 啊？ 唔知喎。 得一个 YM 嘅啫，唔需要 喐唔喐噶， 喐噶，喐噶， 喐唔喐噶？ 嗰个 YM 喐噶 啦， 喂，我哋今晚大家冲啊，唔冲就系鬼。 咁所以其实嗱，如果经济上讲翻经济啦，你想讲经济，咁对香港即时嘅影响唔系咁大嘅。其实曾俊华讲我哋同英国直接嘅贸易得1.几%，影响唔系好大。咁有啲人就話你又特登整細個講法，咁等大家安心。其實佢又係有啲啱，有啲唔啱。直接貿易當然我哋已經唔再係同祖家有好大關係啦。 因為我哋係透過歐盟同英國互動 嘅啦。咁所以其實有 ripple effect 嘅。咁呢個第一。第二呢就係、是、我自己覺得比較大影響就係呢，你脫歐之後呢美國加息嗰個機會就更低。因为美国呢其实而家好睇住全世界嗰个稳定性呢去决定佢加唔加息。其实你见到耶伦好想加㗎。因为佢手上冇子弹㗎，其实你有咩经济衰退呢，其实佢冇得减息，减返去 0.25, 减返去0㗎嘛。得一发出咗冇㗎啦嘛。如果你个经济一路稳定呢，佢可以一路加返两三次呢， 喂，咁我起碼有幾發喺手，咁我都好做啲嚇。 嗯。 咁但係問題係你而家出面亂七八糟，佢唔可以隨便加一加咁嚟。 加息咁你又 冧咗咁樣。 咁點算啊？ 咁啊點算咧？咁樣。咁對香港嘅 implication 係咩咧？就香港都唔會咁快加息。 哎呀！ 咁你個樓市 買樓無望， 嗰個泡沫咧？ 阿瑞哥，你要買嗰啲地方唔係係唔買都緊住嘅，你唔好講呢啲嘢， 買咁嘅嘢， 即係你唔好講埋呢個嘢啦， 唔好講埋。 即係點解林明偉講得我唔講得？ 屌你個肺真係！ 去少幾次日本旅行啦，你班廢青。 其實你而家個樓價已經係同普通人脱節得好緊要，而喺個低息環境咧。其實有資產同冇資產嘅人嘅收入咧，係會越嚟越拉得 越拉越遠咯。 嚇、你啲錢走去炒賣炒幾轉，咁又 錢揾錢啊嘛。 咁但係你利息咁低咧，其實你大家過去十幾年都試過，息最低嗰陣時咧， 好低咯、 人工摸價， 係 人工分鐘加得低個通脹， 出現咗。這個我又唔敢， 唔怕政府嘅 I bond 包底。 帮得你几多啊？你抽到几多手啊？你答我。 I bond呢啲咧， 你抽到几多手啊？ 其实系最扑街嘅。 我话俾你听，我好大嚿钱抽，我都抽到一手。 最扑街嘅嘢嚟 啊！ 冇政策方向，唔系 target 俾有需要嘅人。等你班中产喺度抽。 系。 喂，其实 所以我冇抽啊。所以我政治正确，我冇抽。 你政府又冇融资需要，帮乜 Q 啫？ 系啊。 系咪先？你仲要个，你仲要个 bond 咧系 discount 俾你嘅， 系 吓 政府包底， 系啊政府包底。咁点解你如果嗰啲人成日话全民退保，喂你帮有需要嘅人，咁你嗌咩 bond 啫？咁你应该将嗰啲钱俾晒去有需要贫穷 有需要嘅人先要啊嘛， 系咪先？点解唔俾我做全民退保啊？系咪先？即系其实 I bond 呢样越讲越远。哇 ，I bond 呢样嘢就系冇政策目标乱咁嚟嘅。仲 你都唔止上嚟一次，我睇你个款，你都有啲嘢想讲嘅，你都 系咪讲翻经济啊？ 等你把声好翻， 等你把声好翻啲啦，系啊， 你再上多几 即系唔好做臭我个名吓。讲翻个主题 系 咁，所以其实咁样系会令到香港特别系年青一辈咧系更加受压，因为其实而家已经系好鬼辛苦噶啦，即系一世都买唔到啦。哇，嗰啲咁嘅嘢咧。其实大家已经系去到一个接受嗰个呢个现实，咁你接受，但系无奈地接受噶嘛，心里面个怨气系唔会消散。 嗯， 咁你如果你个经济一路都唔去翻一个比较正常嘅， 所以而家佢哋唯一期望咪等资爆咯，等中国 嗱呢， 等中国爆咯。 脱歐咧就應該唔會影響到資爆定唔資爆，我真係解答唔到啦。 你太認真啦，對於佢講嘅嘢 係啦。咁啲人成日都咁講嘅，講笑又當認真。 啲年青人係啊嘛，而家等資爆咁，資爆咗香， 你冇資格講呢啲嘢啦。 中國好就香港好，中國衰就香港。 我話俾你聽，我問你一個問題：如果真係資爆，最有機會生存嘅係邊個？係你係我定李嘉誠？ 一定系李嘉誠啦， 咁咪咯，咪支爆完，咪支爆完个排位咪有，而家 你有 point 啊， 系啦，而家 我中意你， 系李嘉誠，支爆完又系李嘉誠，其实成个世界冇变过，你支咩爆？你支爆有咩用啫？改变唔到呢个社会， 即系等于有啲人咧住嗰地方咧住万零蚊租嘅咧，就算支爆我住翻万零蚊冇所谓啊，阿水哥你唔得啊，大哥。你唔好以为你支爆咗你好国际嘅大佬，你唔好以为你支完爆好易买啊你层楼，唔会 啊，明唔明啊？ 支爆咗大陆人拱来买咗你层楼啊，到时啊三倍租啦你。 班后生仔唔会咁样谂噶，佢哋如果唔系点解成日会有班后生仔出嚟话要你班友仔游行示威鸠做啫？ 所以我比较担心系咧，呢个脱欧之后咧。香港呢種咁嘅唔正常嘅低息環境咧，會繼續落去。咁你低息其實有幾樣嘢，第一咧，你好難你資產個泡沫咧，你令到租金啊其他嘢一路都係 一路飛上去啊， 租啊都係令到創業。 咁第二就係咧，你冇 incentive 創業嘅， 因為你鋪租已經食咗 佢 啦嘛。 咁第三就係咧，嗰啲唔 efficient 嘅企業咧，係唔會破產嘅，因為你借錢平啊嘛。咁呢几样加埋呢，其实大家就越嚟越似日本㗎喇。咁就好扑街㗎喇到时。 喂，仲有话你话呢，有一点你错，你话对我哋香港人冇乜影响呢，呢、這个脱欧呢，我同你讲错。我嗰日向我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一众女神话啲 yen 贵咗好多啊，我未唱。我见到成扎女神啊，喺度嗌救命啊！又话早知六七唱啦，有啲话 你真系人哋嘅兵，你就一早 買定啲嘢雙手捧上去 我有咁多錢就好啦， 冇錢有乜人做兵嘅。 你唔好以為對住個鏡頭你要政治正確，你老婆唔睇噶，你可以講啲神話出嚟噶。 咁係有影響嘅，但係我自己我又唔係經濟專家啦，但係其實 yen 咧，其實大家 升得好緊， 大家去避險嘅啫，因為。銀水量越多 基本上你一扯呢就你就扯走咗個聲浪就冇啦。 搞到我啲女神要全部話取消會日本行啊。 咁冇所謂，唔好去日本囉。 咁你可以去英國，你可以去英國㗎嘛。 所以我自己覺得係其實脫歐你話係咪經濟末日未必。 嗯。 但係其實更加值得去大家去留意去參詳就係呢啲經濟反映背後嗰個政治呢究竟是歐洲的政治是怎樣變化的、嗯、大家可能覺得喂歐洲關我什麼事我本土的嘛 都不是 的, 不是的對香港 些想去東京的女仔很大影響 一來二來就是英國 是最早 practice 民主政制的 他的 system 是最久的 是的其實他的歷史他現在行到 那現在再公投咯再公投看看會不會再來多次公投 跳又講這些 又講這些雖然不一定不会吓、啊，即系大家有啲都好想 嘅。佢而家话有几廿万人联署 啊，三百几啊， 三百几， 四百噶啦，呢个终点已经 系啊，四百万人联署啦，已经 系 啊, 啊，你翻去睇下啦。 咁所以其实点样困呢好多人都讲过噶啦，再公投啊， 到时又再留翻个， 或者索性个国会唔鬼理佢啊，都可以嘅。即系 咁系一路嗰、那个， 希腊都试噶啦， 一路唔攞出嚟咯。 吓、啊，公投完跟住个总理唔鬼理佢啊，我继续同欧盟倾咁样。都得嘅，咁但系问题是，所有人咁样咧都要付出政治代价。 但我觉得本身就其实我对留欧脱欧，我就自己冇乜大感觉嘅，因为我唔呃你，我真系净系上个礼拜四投咗之后咧，我先做功课嘅。之前我真系完全冇参考过呢个议题，即系我唔系刘家雄。问题就系话投完之后，个个都喺度揽住咁 Q 大包花生喺度食，我话屌关你卵事咩啫？ 唔系啊，佢嗰个想象力丰富啊，点啊？成日嗰日成日就系听到啲人讲脱唔脱啊？ 最搞笑系啲英国佬喎，呢头投完嗰头可以再投过，哇！你讲都得， 系咯， 你呢头结完婚之后，我发觉同我老婆唔系好制，不如离婚啦咁啊！ 最好笑佢系话核心嘅外围就脱欧，核心嘅内围就留欧，即系伦敦啊！我觉得， 喂，咁你大家都系 into 一个，即系大家都去玩一个咁嘅游戏，你唔好输打赢要啊嘛！ 系咯，伦敦话我系核心嘅内围，我唔算数。 咁其实亦都對大家有啲啟示嘅，即係有啲本土派就話咁樣證明咧，其實人民力量，即係我哋大家可以投票脱離一個牽制我哋嘅組織咁樣嚇，係成功嘅，係有案例嘅。咁但係個案例咧，其實個成功就係因為歐盟都係民主地方嘛。 嗯。 咁你試下同老共講我全民投票， 然之後脱離， 我脱離 你中國，你睇下 係咪先？即係好似高志生，我哋一齊全民投票，叫啲議員嗰啲拉布議員， 拉布議員嘅薪酬俾曬消防員。 你呢個朋友 完全贊成， 你呢個朋友好玩啊！我哋有一笪地方啊，如果有呢個公投，第一件事就應該獨立。嗰個地方你知唔知邊啊？ 係 美羅，美羅係咩嘅老巢啊？就係 YM 嘅老巢啊，大佬、哦，熱血時報嘅老巢嘛，佢、哦、要統頭，喂，你獨立咗個美羅先講啦，大佬，水邊個肥噶，講呢啲。嗱咁今日呢即係、okay. 時間呢就其實真係唔係好夠嘅，因為呢， 我都覺得係， 我覺得個半鐘頭真係總之唔夠啦，咁啊 ，CC 多啲上嚟喎。等你把声好翻时候， 系 即系我发觉你个人都好有爆炸力，你都好有怨气，你要疏导一下呢度 吓， 可以嘅时候揾阿水哥上嚟。 C C 系我哋全民退保嘅重炮手嚟嘅， 我都好吹得，非常吹得， 好劲啊， 仲好有爆炸力添，啱晒我哋节目嘅 style。有你喺度可以对抗下嗰两个咁又成日唔见人，同埋又咁 有偷佢两个唔喺度，你佢两个， 条我唔喺度嘅时候咩样数？你而家食紧饭嘅时候有咩 message 啊？边个话我唔出现啊？嗰日。啊，咁啲气氛先啱噶， 系啦， 好， 即系今日唔好太凝重，我都 唔好太凝重，好啦，下礼拜再见， 唔该晒，再见， 拜拜， 再见，拜拜。